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李伟棠，新年快乐、 啊！新年快乐啊！年初十快乐啊！ 系啊，我记得咧前几集咧，你又介绍过翁达杰啦，咁啊就是、一位小说家啦， 系小说家写诗吓。 系啦、啊今集嘅呢位诗人， 今集呢个更加重要吓、啊，就系波拉尼奥啊。咁我谂咧，即系中意小说嘅人咧，都会有留意到咧，佢前几年咧有几部佢嘅大著啊，都被译做中文啦，台湾同大陆都有啦，系一本叫2666。2666呢就是被视为呢即是新时代的百年孤独咁样嘅嘅重量级下。另外就是一本佢嘅成名作叫荒野侦探，就是讲一个诗人去破解一啲嘢嘅嘅故事啦。咁但係呢实际上呢波拉尼奥呢佢一直就是当自己是诗人的。虽然他是以小说出名啊，而且他很好笑的，他40岁才开始写小说。可能因为之前写诗写太久都没成名。当他决定写小说的时候就一举成名。一举成名之后呢，他自己都还是几耿耿于怀的，就所以呢他很多小说里面呢的主角都是诗人。 不过很有趣，他跟翁达杰好像刚刚相反嘛，他是写诗先嘛，跟着才写小说嘛。 是啊，不一样啦。波拉尼奥咧，佢有一部小说，中夺长篇小说叫《护身符》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就讲一个女诗人啊，佢半虚构嘅女诗人系点样经历咗咧南美洲嘅学生运动，然后蜕变成为一个即系大诗人咁样嘅，但系最终大家都唔知道佢。咁样嘅一部好似将自己投身入去咁样嘅。咁但係我哋依家有机会睇到佢嘅一本咁全嘅诗集叫未知大学啊。其实呢都系一个有啲悲伤嘅故事啊。波拉尼奥呢喺1992年嘅时候呢，咁其实呢只系40几岁嘅时候呢，佢就发现自己呢就有绝症。剩翻几个月啦嘅寿命啦，咁于是咧佢就立意咧就将自己所有嘅诗整理成一本好全嘅诗集，而且咧就注明咗咧，希望呢本书卖得好啦，就可以佢个仔嗰阵时得2岁，就希望可以成为佢嘅仔女嘅未来生活嘅资产啦。佢仲设定咗即系佢嘅遗产执行人点样逐啲逐啲出版。但系遗产执行人睇完，即系佢过身之后咧，遗产执行人睇完之后觉得，不如一次过出晒仲劲，咁于是就冇照佢嘅安排，就系啦，就一次过出晒佢，哇，几百页嘅诗集吓，就系呢个未知大学。咁其实未知大学嘅名好有趣啦，点解叫未知大学呢？原来呢系嚟自呢一本佢好鍾意嘅但系唔系好出名嘅科幻小说，就系叫未知大学嘅科幻小说。咁喺呢个未知大学入面呢就有几百个学生，咁呢几百个学生全部都系社会上唔认同嘅怪人。但每个人呢都有佢自己嘅好劲嘅领域， 有啲专长啦。 係啦係啦。所以点解佢会命名自己本诗入做未知大学呢？我諗一个系为自己嘅诗抱不平啦。即係我啲诗就好似咁样㗎啦。实际上当然我哋睇返佢嘅诗呢，你都会觉得咦，同好似同我哋过去嗰几十年所熟悉嘅西方诗歌其实真係几唔一样嘅。都几实验嘅好多诗。比如话佢其实好多诗系同性有关嘅。不过我哋就冇乜点揀到，因为大气电波啦，听嘅人我哋限制唔到年龄。比较精细蟹族啦呢方面。另外呢就系佢呢就将自己生命中遇到嘅人，包括好多我哋未必知道嘅拉丁美洲嘅诗人、南美洲嘅诗人，或者系佢自己好即系好心仪嘅，但系唔系好出名嘅作家，写晒入佢啲诗入边。更有趣嘅就系话，入边仲有一啲咧系佢虚构嘅作家，或者系我哋甚至发现咧喺佢出名嗰两本书出现过嘅小说人物啊， 系 有时都会出现喺佢啲诗入边。咁于是咧，咁样我哋去睇佢嘅作品咧，就会觉得系一个小世界，系佢嘅个人世界，即系呢本诗集同佢啲小说发生嘅关系。咁样去睇咧，佢啲诗就好大啦。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大嘅， 唔讲咁多啦，我哋介绍佢嘅诗，因为实在太多，我哋分两集讲。其实佢自己好鍾意呢，就以一啲佢鍾意嘅诗人做题材嚟写诗嘅。但係反而我唔係咁鍾意佢好多写嗰啲当代啲著名诗人嘅诗。反而佢有一首诗呢，係写一位中世纪诗人呢，叫吉罗德博内尔嘅诗，中世纪嘅吟游诗人啊。大所呢啲吟游诗人呢，其实呢都语焉不详嘅历史记载，真係唔知道佢系咪真嘅，你都唔知。 係啦，因为传说 就 话太遥远 啦。反而因为咁样呢，波拉尼奥作为一个小说家呢，佢就可以大展拳脚。佢就可以想象，於是佢寫咗成組詩關於呢一個中世紀詩人吉羅德博內爾嘅。咁我哋聽聽開頭嗰兩首啊。 吉羅德博內爾，波拉尼奧。吉羅德博內爾，與你心不在焉，挠挠撥子看着一幅聖母和聖嬰的木板畫，那后面有茂盛的树木，更后面山丘出现又消失。在雨帘中野子的角落里，一个老人在抱怨，是时候离开这些原野。你挠挠肚子，头脑中创作一个黎明。中世纪的长发被风拒绝，只要有风你就写。风好像精确数学，好像指甲属性的眼睛，只要有风你就写你的故事给他，同时衡量厚度、长度、速度，在耳边告诉任一陌生人，今晚风从东方来，骑兵和游吟诗人的闪光在高速公路边扣留和修饰风的其他词语。 吉罗德博内尔，咁就系波拉尼奥嘅作品。 嗱，吉罗德博内尔呢首诗咧，佢嘅有趣之处咧就系诗人系非常之自由嘅，佢好似带住呢个中世纪嘅幽灵啊，出入喺唔同嘅地方咁样。而佢一开始写呢位中世纪诗人咧，喺度睇雨嘅场景，其实非常之似呢一部电影嘅开头咁样。咁甚至我可以諗到系边部电影都好似嘅，就系、是、呢个塔可夫斯基嘅安德烈卢布廖夫嗰部电影，一开始都系讲緊一个艺术家，一个中世纪艺术家喺度睇住落雨嘅俄罗斯。咁佢呢度呢就好似讲緊中世纪，佢喺度落緊雨，佢又喺度睇緊一幅名画，跟住慢慢咁样带入。其实佢想讲緊咩呢？比如剛才是两段的嘛，其实是两首诗，两首短诗来。第一首短诗呢，你会看到一个人，一个诗人同时看住圣母圣婴的话，这个代表宗教，代表永恒的东西。同时呢，他又看住现实中是一个即是荒郊野岭的角落，有一个老人家在抱怨。一个老人家抱怨的场景呢是很佛教的。你可以讲话那种生老病死那样东西在里面。但是对于一个诗人来讲，这两样东西都是令他在他的脑入面酝酿一个黎明的素材。即对于他来讲，无论是圣母圣婴的生或者是一个现实的老人家的，即面对病痛，但最后对于一个诗人来讲，他孕育紧的始终都是黎明。 是，咁另外一首短诗呢？ 另外一首有趣嘅就係话呢，去到我读到后面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惊讶，佢突然间出现咗一个高速公路。 嗯， 中世纪又点会有高速公路呢？就呢度就我话係一个诗人嘅自由。佢将两个时空一叠合呢，一叠合之后呢，你就会完全明白佢前面骑兵同游吟诗人呢都係会发光嘅。一个是战争武器的光，的骑兵的盔甲闪闪发光。这个吟游诗人的闪光呢，就好像上一首这样说，他的脑入面有个黎明。那两个人的闪光都被风带住上了这条路。那到底过了一千年之后，这个中世纪留给我们是这些骑兵的他们的武功呢，但是这个诗人脑入面的黎明呢，他没有说啊，你自己在这里选。但是都是属于风所带给我们的。 是，同埋都好有趣。我喺度想象緊就骑兵喺呢个高速公路嘅画面。 我都系啊，即系呢首诗佢本身就好有画面感啊！你即刻就会谂到，即系如果系一部比如塔可夫斯基嘅电影，可能佢真系会拍出呢一样嘢嚟。 跟住落嚟听气笛， 气笛，波拉尼奥。 你有没有听见夜间的汽笛？听见了，薄雾笼罩港口，但那是给你的讯息。汽笛原号雾的呻吟，但我不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也许是你意识的声音，我的意识嘶哑的鸟，在晚上这个时候，但你还在写无关紧要的东西。死后留下纸片，就能保证被爱。够了，我爱现在。我张开腿藏起我的鸟，你嘶哑的鸟在雾里，想跟谁交流？免费是歌。多年以后，我将被渴望，就像一个冰的圆圈。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希亭呢首诗好感人啊！我觉得是一个怀才不遇诗人的典型诗歌吓，咁写紧嘅就系话佢其实未知道自己会唔会所谓嘅永恒啦，亦都未知自己会唔会即系后成为后嚟大名鼎鼎嘅波拉尼奥嘅时候，佢喺度写诗。佢喺写诗呢，其实佢始终咧系贯穿住一个声音喺出边嘅声音，首先系汽笛嘅声音，后嚟咧就系、是。佢自己嗰只雀仔，佢话佢意识嘶哑嘅鸟，佢张开腿藏起我的鸟，最后就话呢只嘶哑嘅鸟仲喺雾度唱歌。但系始终入边有个对话，就系话你点解仲要写呢？你写都冇用啦，你嘅意识嘅沙哑，同埋周围一片大雾，冇人会听你吓。跟住佢话我唔单止写。我的诗仲系免费嘅，就好似呢一声汽笛咁样，佢好有信心。佢话过咗好多年之后呢，我系会被我嘅读者渴望我嘅， 系 啊，即系呢个声音就好似我嘅声音喺未来，就好似我依家喺大雾入边听到汽笛一样。依家嘅我听到唔知边个人发出嘅汽笛，即系佢系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共鸣嚟嘅。咁我嘅声音流传喺后世，亦都可能会构成另一个人嘅汽笛。同佢共鳴， 係同埋都好有意思啊！即係佢覺得汽笛其實係俾一個信息你啊嘛，喺一個大霧之中。 係啊，即係同埋其實係我哋都知係一個方向嚟噶嘛，即係船喺大霧入邊都靠呢啲嚟溝通，靠你嘅聲音嚟溝通。 嚇，咁都唔算係絕望嘅。 佢應該唔會絕望嘅，佢其實自視都幾高嘅，佢自己對自己即係好有信心啦。咁所以我哋繼續落嚟嘅詩咧，都同呢啲有啲關係嚇。 嚇，好似呢一首啊，《希望》。 希望，波拉尼奧，雲彩分叉，暗處張開，天上的蒼白泥溝。那从深处来的是太阳，在云彩内部曾经浑然一片，闪光好像结晶的男孩。公路覆满枝条、湿树叶、脚印。风暴中，我一直安静不动，而此时现实张开，风直卷成群的云，朝不同方向。我感谢上天，让我曾和爱过的女人们做爱。从暗处苍白的泥沟，日子到来，好像赶路的男孩。 希望咁就系智利诗人波拉尼奥嘅作品。 嗱，希望又系一首非常之有电影感嘅诗吓，你会睇到个镜头啊，就好似都系塔可夫斯基啊或者安哲罗普洛斯啊嗰啲电影咁样，哇喺个风景度游走住嘅镜头，然后慢慢出现一个赶路嘅男孩。 啊， 呢个男孩咧一开始只不过系一个比喻啫，佢话云彩内部嘅闪光好似结晶嘅男孩，但系去到首诗结尾咧，就真系有个男孩赶路嚟到。就好似呢个未来嘅日子咁样嚟到佢嘅生命度，咁当然啦，入边嗰个佢咧系一个 即係回顧過去嘅佢。我可以想像其實呢首詩係可能係佢即係都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嘅時候，因為入面有一啲感激過去嘅啦。佢話啊，感謝上天讓我曾和愛過嘅女人們做愛，即係呢種感激其實係佢身上邊嘅少年嗰、那個男孩嚇嘅一種感激，亦都係即係佢知道呢個男孩始終喺度趕路，終有一日咧同佢會合。其實佢所認為嘅希望係佢可以見翻自己嘅初心，見翻呢個好似男孩咁樣喺。之前在雲座入面隱隱未出現的男孩，但是當他一閃光他出來之後呢，他就好像明悟了自己的生命是為了什麼而來到，為了什麼而離開樣。 嗯，看來好像呢他是講緊他自己由小的時候到現在，是嗎？ 是啊，即是你會想到可能會有一些真實發生的事情，比如這種，因為他寫得很仔細，在路上赶路又会落完雨啊，湿咗个树叶啊，又有啲云好似俾啲泥啊，泥过咁样啊，嗰种都系一种可能南美洲嘅农村嘅生活经验喺入边啦，所以你会觉得哦呢啲都系真有所本嘅。 咁啊呢一首系希望啊，咁最后我哋要听听仙人掌。 仙人掌，波拉尼奥。他看见仙人掌，但在那边那么远，只可能是个梦，在雾气中浮现，外形混圆柔软，重复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长征中，包含着在镜子与指甲的外形里，独自一位少年发光的形象站立，手臂伸开。这时墨西哥无穷无尽的地平线上风暴出现，但他会活下去，和悬崖上的仙人掌一样，他的生命会暂停在梦和单调里，不规则的中断持续很长时间，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仙人掌又一次在那边，从他的泪水中浮现。 仙人掌就是智利诗人波拉尼奥的诗。 仙人掌就真是非他们莫属的诗，因为其实他智利出世之后呢，他在少年时代就去了墨西哥，墨西哥大家知道仙人掌是墨西哥的象征，所以当这里的仙人掌这个形象呢，是他的智慧是其他的国家的诗人是写不出的。他说这个仙人掌好像是一个独自少年发光的形象，企住伸出只手臂，但是他说就算墨西哥呢有很多风暴，他都会好像一只仙人掌这样滑下去。咁呢个少年，你可以想象系上一首诗嘅少年嘅延伸， 系 喺、南美洲嗰种即系风云变异嘅政治空气好啦，或者其实成个都系第三世界国家啊，比较贫困啦，亦都有好多嘅斗争存在啦。咁一个怀抱住自己梦想嘅少年，即系波拉尼奥同佢个同代人，就好似仙人掌咁样，佢系经历点样嘅风暴，佢都唔惊嘅。咁就好似如果你喺欧洲喺美国，你会揀另一种植物嚟比喻呢种少年嘅成长，佢就揀咗仙人掌。而且你会諗到呢，佢话佢喺一个梦到另一个梦嘅长征入面，始终都喺度伸开个手臂企喺度呢个形象。即係佢带有一啲神奇嘅色彩。 嗯， 即係好似呢个形象既系佢自己，又系一个喺度呼唤緊佢去完成嘅嘢咁样。 是我哋今日咧介绍咗波拉尼奥四首诗啦，睇落佢用嘅、即系用字咧，其实都相对唔算话好复杂啊。 佢其实 华丽啊， 复杂嘅，同埋唔系玄机嘅。佢话佢好强调好自由咁样写诗啊。咁下一集咧，其实有一首诗就系佢讲紧乜嘢叫自由咁样去写诗嘅诗。佢会将好多小说嘅技巧亦都用入去啦，同埋咧。佢都幾受東方某啲思想影響，比如話佢去寫自己嘅自傳詩、即係一啲都唔避忌，好多嘢佢都照寫出嚟啦，對自己嘅生命發生嘅嘢。咁樣呢樣嘢呢係西方傳統呢又會比較少有啲嘅，因為西方傳統呢佢會去寫一樣事物，又寄予自己入去，但係佢好多呢就真係對自己生活嘅掃描咁樣。 嗯，咁我哋下一集咧就继续介绍智利诗人波拉尼奥啊，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